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双 声不响，将漆黑放低，从拾起一幅相，痴痴看，痴入迷。夜静无人，想中有你，你是心中的一切。亲亲照片，轻轻说My love, good night 无奈始终不懂将思忆放低长夜将当天一切再复提尚未能眠只因过往你在心宵中拥碰我亲亲我说 my love good night 再听当天一起选的唱片合上眼假装你在身边不懂将思忆放低，长夜将当天一切再复提，尚未能眠，只因过往你在心思中拥碰我，亲亲我说 my love good night。再听当天一起选的唱片，合上眼假装你在身边，然后独自随着拍子起舞，不管夜已深。 叶倩文唱嘅《My Love Good Night》，叶倩文咧就同你讲 Good Night 啦，阿佩佩就同你讲 Good Morning 啦，早晨早晨啦，时间嚟到早上5:12，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电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啊，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嘅，咁啊睇下你咯噃，日子咧就嚟到呢、這个月尾啦。出粮嘅日子啦，系嘛？2021年9月30日，农历咧就系呢个8月24日，星期四嘅早上啊。室外温29度，相对湿度86%嘅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刚刚为你带嚟咧有叶倩文嘅《长夜 My Love Good Night》。呢排咧，我都觉得个天色都几靓啊，尤其是黄昏嘅时候咧，我成日抬个头嘅时候都讲，哇，个天好靓啊！唔知你觉唔觉得咧？ 在天空里现出彩云，风里幻化缤纷，在我心，我愿我的欢笑永远不变。Thank you. 盼可将一心盼可将美梦变真，在天空里现出彩云，照耀眼缤纷，在我心我愿有些温暖，多少不要紧，留住点点欢乐，轻轻带进梦里，只想有一天，只想有一天美梦变真，就让我可以可以一问，谁人愿意献出友情给我 嘅彩云曲，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大致天晴啦，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啊，日间系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3度，新界系会再高一两度嘅。吹微风，指望咧国庆日同埋周末部分时间系有阳光，但局部地区咧仍然系有骤雨嘅。下周初咧风势系清劲，有几阵骤雨。室外温再次提提你啦，29度，相对湿度8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何解痴痴的看着我，想知道为何？何解天天给我点首歌？何解天天等我路过？想知道为何？何解天不敢说是爱我？如果真的恋爱着我，请不要扮傻。如果喜欢，请你说清楚。如果今天可美丽过，一起过如何？如你再不肯说，便错过。 我请不要扮傻，如果喜欢请你说清楚，如果今天可美丽过一起过如何，如你再不肯说便错过， 如果我哋有陈美玲嘅歌声，有啲嘢其实系冇得如果嘅。好多嘢咧都系要经过一番嘅奋斗，一番嘅努力先至可以得到嘅。呢个世界真系冇如果噶啦。 无论历尽几次浪，无论受尽多少风霜。无论再要奋斗几次，才共你道得彼岸，为你实现万千美梦，令你样样是心愿能偿，宁愿奋斗到百千次，藏着幸福。 Oh, 佩佩都好鍾意呢一首歌㗎嘛，当时即係細个听嘅时候呢就欣妮姐姐唱㗎啦，咁但係呢发现原来家嫂彭玲唱呢个版本都好好听㗎喎。有彭玲主唱嘅奋斗啊。 灿烂动人往事就似风雨浮云，无奈顿消散去顿消散，捉不到星辰。如烈日要片天，又似红光再现，光阴远去留不了半天。怀往日动然笑面，却似声音了无痕。无奈顿消散去顿消散，得不到恩勤。如落日未白天，又似晨光透现，光阴远去亦去，从今放弃终于要逝去的光彩，何必理会那繁华的不定，让我旧梦共那浮光散去顿消散，得不到殷勤。如落日未白天，又似晨光透艳，光阴远去。 唱嘅有黄敏华，歌名单字一个好，马中到五点半钟，我哋先听一节新闻，翻嚟之后继续有钱佩佩为你主持《清晨上嚟》。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国家出入境管理局按照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要求，决定下月在广东省试行恢复内地居民办理赴港商务签注。下个月11号起，广东省企业机构工作人员和个体工商户经营者前往香港从事商务活动，可以向广东省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申请办理赴港商务签注。不过疫情中高风险地区和申请前14日内曾经在疫情中高风险地区旅居的人员除外。出入境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说，下一步将会根据疫情形势变化调整出入境管理政策措施，推动有序恢复内地和香港人员正常往来。国际奥委会执委会举行会议，

心已存在。天空晴时，雷霆来时，他多长谋。我怀内那些爱，眼中这一江河水，永为你，也永向你一生奔驰。现时昨天将来，都也因你而存在。让你双眼是深海，你已经浸没我。谁令我已能去爱？你已否知道吗？我感激我们遇见，在今生像河与海。你那臂弯拥背结合我，剩我在内。若有天要被分开，我远山。 我哋有蔡玲玲，细水长流。有啲人咧中意爱情咧就系好轰烈、好激情嘅，咁有啲咧就中意细水长流、慢慢嚟嘅。不过无论点样都好啦，咁啊最紧要咧都系心中存有爱，无论嗰份爱系爱情又好、亲情又好、友情又好、咩情都好，细水长流，慢慢先至可以叠进个味道啊！时间嚟到早上5:4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今天与我庆贺，问及是什么使你某日报喜？新婚的消息太突然，人人同欢多喜气，谈论我的婚纱要预备。说太妒忌，若是幸运得到你，定会醉死。一起占卜婚宴日期，良辰才可多福气。然后我终哭得痛悲，只能揭晓你离别了。要自责多么美妙，再不需被照耀。沉痛之中，只能揭晓我沦陷了，谁也正能令你这么的决心，只能揭晓你离别。 需被照料，沉痛之中只能揭晓，我沦陷了，罪也正了，问题终止了，情逝了，人生却未了，沉痛之中只能揭晓，我沦陷了，谁也静了，话题终止了，情逝了，人生却未了，流泪了，如笑如在 笑。因为呢佩佩好欣赏的歌手朋友陈洁仪啊，带来这首歌叫做《揭晓》。 宁愿滞留在此处，宁愿叫时间终止，我不会再信未来，我不要再看历史，还能活才是讽刺，故此不用做傻事，让痛苦轮回展翅，彰显那快乐有真实，曙光全部熄灭，失掉无影子，我只能独处，背后全没有支柱，什么叫绝望？抬起眼望望，如今我在你面前，情浓随便收看，灵魂被抽干，残留着躯干，从此与未了。绝望地露天荒，还不够绝望，尚可更绝望，能给我日后用来形容前面景况，能够这样，谢谢你帮忙，将仅有愿望都放过了葬。随便收看，灵魂被抽干，残留着躯干，从此与未了愿同绝望地露天荒，能不够绝望，尚可更绝望，留给我日后用来形容前面境况，能够这样，谢谢你帮忙，将仅有愿望都风光殓葬，什么叫绝望？抬起眼望望，在你面前，情浓随便收看，灵魂被抽干，残留着躯干，从此与未了缘，绝望地露天荒，能不够绝望，尚可更绝望，留给我日后用来形容前面景况，能够这样，谢谢你帮忙，将仅有愿望都风光殓葬。未来未开创，我对希望没期望，未放开台前释放，明知道败仗就不应该对抗，能够这样全靠你帮忙，将恋爱绝后的标准答案。 一首好悲惨的情歌，高雪蓝单止一个绝。 好啦，啱啱最新天气先，大致天晴啦，但系局部地区系有骤雨嘅。日间系酷热，市区气温咧约为33度，新界会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咧，国庆日同埋周末部分时间有阳光，但系局部地区亦都有骤雨。下周初风势系清劲，有几阵骤雨嘅。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不能公开妒忌，学习大方接受，同行时要殿后，谁冷落旧朋友，节日让我心为一体的庆祝，沿途明亮灯饰闪映着重重，言谈越炽热，内在更冰冻，谁当初无心将冷风雪合，然后留低只得这寂寞人，仍是你们密友，呆望你们热吻，应该伤感还是快感，能回避吗？我怕了当那电动感编着你们来来回委曲中受难，一个我被撇低却又很不惯，要走的一刹又折返，能承认吗？我故意当那电灯胆，他日你们完场时入替也不能，是无人埋藏着最坏的心眼，妄想一天你们会散，会选我。 嚟到早上嘅5:11啦，唔知出边光未啦？未光嘅，使唔使开翻眼电灯胆？好，咁啊，时间嚟到早上5:54，电灯胆咧，咁啊，当然唔系讲紧即系着灯，系讲紧喺侧边，系两个人、三个人嘅时候就觉得，哎呀，你阻住晒啊！ 心这世间怎想你，其实我说你已经够完美，前人每次刻意地回避，明白你眼里的忧与喜，我很清楚世间终于有天恩垂，期望你信我，我总有道理。Oh, yeah. 可泄气，全情投入来爱你，而无论任何天气，一起如阳光变骤雨，担当一位爱人，担当好一个知己，全情投入来爱你，而无论任何天气，一起连人生也绝美，不知心机再营造惊喜，一生爱不舍不弃。 其实咧，佩佩好喜欢嘅呢一位嘅艺人朋友，真系好少艺人朋友咧，一出道嘅时候，哇，已经系觉得佢好识做戏，而且咧，佢真系几靓嘅。讲紧咧就系张柏芝有佢呢一首《任何天气》。咁啊，睇下今日嘅日子就嚟到呢个九月尾啦，听日就放假。咁啊，其实我都几中意咧，系呢个星期五或者星期一咧系假期嘅，因为咧可以连续有三日嘅假期啊嘛。唔知道你哋系咪咧？其实简单啲讲啊，有假期都系开心噶啦，系咪？咁有假期咧就可以喺屋企休息下啦，又可以陪伴屋企人啦，就过一个愉快嘅一个假期啦，又可以咧就系走出去咧就同啲朋友仔相遇啦咁。不过无论点样都好咧，都系要遵守呢一个嘅防疫措施，戴口罩啦、勤洗手啦，同埋人多嘅地方咧就千祈唔好去咁多啦，因为咧始终都系健康紧要啲嘅。讲起健康咧，一阵间咧就会有呢个健健康康在清晨啦。咁啊，今日咧星期四，咁所以咧就有白欣婷医生啊呢一个牙医咧就会同大家即系讲解一下一啲嘅牙齿专科嘅问题。今日讲呢个咧，可能大家食完饭啦都会攞起嘅牙签，咁究竟牙签对牙齿有冇即系对健康有影响咧？留意住一阵间嘅讲解啦。 小组首场胜利，同组的亚特兰大1-0击败年青人。二组拜仁慕尼克主场5-0大胜基辅大拿姆，奔菲加主场3-0轻取巴塞罗那。拜仁小组两连胜，巴塞两战全败。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沿岸带来晴朗的天气，同时骤雨影响广东内陆。在清晨5点，强台风蒲公英集结在东京西南偏南约110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大致移向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

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清晨讲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搭二啦，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省嚟啊！今朝早咧有钱佩佩陪伴你嘅，除咗有我之外咧，仲有个酷热天气警告陪伴你。睇下你啦，室外温29度啊，相对湿度86%。今日嘅日子咧就嚟到2021年嘅9月30号星期四嘅早上，农历就系8月24噶啦。一阵间咧喺呢个健健康在清晨咧就有白恩婷牙齿专科医生啦，咁今日就会同大家讲下呢一个嘅牙签呢个问题嘅。牙签有乜好讲咧？咁个个食完饭有嘢摄住喺牙都会用噶啦，咁有咩特别咧？牙签都有好多种唔同嘅款式噶噃，同埋点样撩先至可以即系撩得好啲咧？有啲人咧即系撩到流晒牙血咁样噶嘛，咁样嘅话系咪对啲牙又唔系几好咧？作为呢一个牙医嘅朋友仔，佢会唔会其实都好唔中意啲病人用呢一个嘅牙签嚟撩牙咧？好多问题，好多问题，一阵间咧就会喺健健康康在清晨里边咧，自会解答大家。听首歌翻嚟之后咧，就会有白医生嘅出现。呢、这个时候我哋有杨千嬅。小城大事， 青春仿佛因我爱你开始，但却令我看破爱这个字。自你患上失忆，便是我扭转命数的事。只因当失忆症发作加深，没记住我，但却另有更新密运。像狐狸精般，并未允许我步近。无回忆的余生，忘掉往日情人，却又记住移情别爱的命运。无回忆的男人，就当偷压与瞒骗，抱抱我不过分。似覆水，再来也许要天上团聚。再回头你不许，如曾经不担对，你何以双眼好像流泪。但我大概上世做过太多坏事，能从头开始，跪在教堂说愿意。如留下的人影，还在继续繁荣，我在算着甜言蜜语的寿命。人造的蠢卫星，没探测出我满意，已再见不再忆。这吻别似覆水，再来也许要天上团聚。 我还记得到天上团聚。 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到咗星期四啊，喺六点钟新闻之后咧，我哋梗系要齐齐见牙医啦。咁啊，今日咧好开心咧，继续可以请嚟咧就系白欣婷牙齿专科医生嘅白医生，早晨。 早晨。 系啦，咁啊，我见到阿白医生咧就唔需要担心嘅，因为咧我唔系嚟睇牙，我只系嚟问牙科嘅保健嘅一啲嘅方法嘅啫。嗱，今日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呢样嘢咧，我谂好多食肆咧。就一定会见到，而食完饭咧，好多时候你都会拎起佢嘅就系牙签啦。我想问一下白医生咧，其实用牙签嚟撩牙咧，对于牙医嚟讲，系咪即系觉得麻麻地，最好唔好用咁样咧？ 用就可以用， 系 我都会我自己都会用。 嗯， 有阵时真系棘住喺度，有啲食物你系真系想撩出嚟嘅。 嗯， 咁系当然用啲牙签系最方便嘅，尤其是喺餐厅度。有啲國家咧，譬如好似瑞典咧，佢哋都係建議用牙籤多過用牙線嘅。 係 係啊，但呢個係冇某部分嘅。咁通常我哋都會建議用牙線嘅，呢個最傳統嘅做法。 嗯嗯。 咁、 嗯、 如果真係冇辦法撩都撩唔到， 係 咁啊，最好可以攞走佢啦。 係咁啊，通常譬如食飯有杯水或者有杯茶，我都會選擇攞先嘅。攞到攞唔到，咕噜咕噜咕都攰唔到咧，我就会攞牙签啦。嗱，坊间有好多种唔同嘅牙签噶噃，咁有啲牙签咧就尖头噶啦，吓有啲咧就骨骨地咁样啦。咁究竟用骨骨地好啲啊，定系尖好啲咧？因为尖好容易就会笃笃笃下就会流血噶咯噃。 其实最好系好难揾到嘅，系三角形嘅牙签。即系佢摄喺嗰个牙罅之间咧，就啱啱好，即系佢跟翻嘅牙形个嘅形状。 嗰啲系塑胶嚟嘅系嘛？ 木造。 木造有嘅咩？ 有，但系好难揾嘅。 系。 譬如好似瑞典啦，你呢啲咁嘅国家咧，你系买得到嘅、嗯。但系我哋香港咧，我未见过。 嗯。 咁啊，用牙签咩最好？即系最紧要冇整亲嘅牙肉，即系冇笃损嘅牙肉。 系。好难嘅、哦，因为你撩极都撩唔到，你梗系。搏命咁样撩，跟住就好容易就会撩到出血噶咯。 嗱，我建议就唔好搏命撩啦，因为个可能嘅牙缝就真会真系出嚟噶啦。 嗯， 我就唔系好赞成用胶嘅。 系， 嘅胶唔系因为细菌嘅情况，即系尽量 唔环保。 唔系啦，唔环保。 嗯， 咁啊，有阵时你会见到有啲胶啊，有啲好似啲分叉啊，呢啲我都建议唔好用啦、嗯，因为嗰个可能真系会整伤嗰啲牙肉。 系， 好多人都会问我牙缝刷咧，牙缝刷好唔好用？嗯、牙缝刷其实都系好用嘅。 牙缝刷是怎么样的呢？就是一支长长地棍仔啦，咁然之后咧喺个上面有一个好似我哋女士搽眼睫毛咁样嘅毛毛，毛毛扫喺个牙缝刷嘅上端嘅，系咪我嘅形容差唔多呢？ 我见过，自己未用过啦。 系系即系差唔多样啦， 差唔多样。 咁但系用牙缝刷系咪都有啲技巧嘅咧？ 最緊要揀啱嘅，啱嘅形狀，因為好多唔同。你去啲超級市場咧，有好多唔同嘅形狀、嗯、或者好多唔同嘅 size 嘅。 嗯， 最緊要係揀啱，千祈唔好太大力。 係， 即係逼佢入去。 係， 咁佢真係可能會產生到有牙肉萎縮嘅情況。 係，咩為之揀啱咧？嗱，你唔喺我身邊噶嘛，我買嘅時候唔通我打電話，白醫生啊，呢只好唔好啊？咁樣，咁點樣先為之啱咧？ 好難講，即係譬如好似合理嘅力度，即係。千祈唔好逼住佢，即系夹硬推佢入去，咁、 嗯、 真系可能会，即系应该系啱啱轻轻揩到嗰个牙肉就最好。 咁会唔会系买幼啲会好啲咧？有冇分粗幼嘅？ 有噶，即系如果有得拣，如果得唔系好清楚咯，我情愿买幼啲嘅。 系 咁啊，幼啲嘅时候就每边咧就推佢一边，推佢一边咁啦。 系 咁有啲系好似圣诞树咁嘅形状都有嘅。 系 咁嗰啲都得嘅，但系 again 千祈唔好。擦啊！即系摆得太深。 即系简单啲讲，就系有窿，你都唔好搏命咁塞入去啦，系咪意思啦？ 但系有阵时牙缝刷都几好用嘅、 嗯， 即系譬如系嘅牙罅系真系大嘅、 嗯， 又或者牙齿之间有啲黑色三角形嘅，咁、 嗯、 系、 嗯、 好用过牙线嘅，因为始终牙线有比较幼细啦， 系 咪清洁啲嘅？ 系咁嗱，头先亦都讲啦，即系话呢一个牙缝刷有分唔同嘅 size 啦，系咪都有分大人同小朋友噶？ 冇嘅，唔系好似牙线，即系佢有唔同嘅 size。 嗯嗯， 反而小朋友我哋好少建议咁做，因为佢哋冇呢个牙肉萎缩。 縮的情況。 明白，係啦。咁頭先又講牙縫刷啦，咁牙線咧，牙線相對地我又覺得容易帶出街，因為佢一盒咁樣咧就好似好容易咁樣，亦都收埋喺手袋度都唔困難。但係用牙線咧又真係我覺得係需要對住塊鏡我先至做得到咯。係咪其實都係熟能生巧嘅嘢嚟嘅咧？ 是的，有的技巧在这里的，所以都是最好开头的时候在个镜前面自己试一下，其实你可以上，如果不是很清楚可以上 YouTube 看看那些人怎样用牙线，最好找回你自己医生， 找个牙科医生去教你做的最好啦。 但有时真的要提升就可以自己上网看看怎样做的。 咁啊，白醫生啊，即係頭先又講咗好理想啦，喺有嘢攝住底下，我哋有牙籤啦、牙縫刷啦，或者有牙線等等喺度。咁如果樣樣都冇啦，咁我又隨手可以攞隻手指嚟用手指甲撩啦，或者我曾經都見過有啲人用萬字夾啦、頂夾啦，或甚至乎用頭髮嚟扮呢一個嘅牙線，我都見過嘅。咁呢啲係咪真係應該係完全唔啱嘅咧？ 係啊，唔係咁適合用啦，頭髮我自己頭髮短啦，用唔到啦，未試過。但係譬如好似太硬嘅，就真係好似撩到嗰啲牙肉，即係總之好，即係我覺得係啲 common sense， 即係最緊要冇撩到撩酸個牙肉就得噶啦。 好啦，咁如果真係任何情況下用曬頭先所有呢啲正確嘅工具，我都撩唔到出嚟，咁點算咧，白醫生？ 咁可能要去超市嗰度買嘅牙線啦。 係，即係連牙線都整唔到咧。 好少咧，系真系撩唔到嘅。但如果真系撩唔到嘅话，咁就要揾个牙科医生啦，就帮你撩就。因为如果唔撩到嘅话，咁可能会令到有牙肉发炎嘅情况嘅。 系即系唔理佢，我觉得系是但啦，有佢唔舒服系唔得嘅。 系啦，最常见咧就如果系真系有牙肉发炎，可能会出，即系最夸张嘅情况会出埋脓添啊。咁好多时系啲乳骨。透明嗰啲好难睇得到，但系一路插住喺个牙袋嗰个位置。 咁但係譬如如果我又覺得有少少唔舒服啦，咁用喺呢一個嘅手水又好，用呢一個嘅鹽水頂住先，咁又得唔得呢？ 短期頂住都得嘅，咁鹽水真係有幾有效嘅，即係減少呢個消炎嘅，即係會幫到消炎嘅。但係長遠始終 都係要睇醫生， 要睇醫生係。 係啦，咁但係我又見坊間咧有一種新嘅一啲嘅牙齒用品，咁嗰樣就叫牙泡，咁究竟係咩嚟嘅呢？ 其实牙泡咧系同我哋平时用开嘅牙膏啊或者手口水系差唔多嘅，咁佢嘅优点咧就系可以手口水加埋牙膏，即系同一个用量、同一个用途嘅。但系始终系个刷嗰个技巧系最重要。 即系你嘅意思，佢就系介乎于呢个牙膏同埋呢一个手口水之间嘅一种嘅新嘅产品系嘛？ 啱啦，啱啦。 咁但系个用法系咪其实都系一样？头先你讲都要用力刷，其实嗰个都系要用牙刷嚟刷嘅咧。 系啦，系用嘅方法都系一样。最紧要系咪有冇氟素？ 系， 因为氟素就防止嘅蛀牙，但系防止蛀牙，好多人就以为氟素咧其实系可以防止牙周病嘅，但系唔系嘅。防止牙周病咧，就真系靠要刷得走嗰啲牙垢膜啦。 咁亦都即系喺坊间咁多呢啲咁特别嘅一啲嘅用品当中咧，有冇啲用品咧，其实系我哋坊间买唔到，要牙医先至开俾你先有用嘅咧？ 有嘅，即系譬如好强嘅氟素啦，系甜嘅，即系好多时我哋做翻检查啦，或者系洗完牙之后咧，我哋就会搽啲比较强氟素性嘅，即系我哋叫 fluoride varnish 啦，就呢啲系防止蛀牙嘅。 系会辣啊？定系会冇味啊？定系点样噶？ 有味噶，有好多唔同嘅味啊，譬如薄荷味啊， 可以拣嘅， 甜瓜味啊等等嘅， 系咁，但系即系搽完唔会觉得唔舒服嘅。 坦白讲，佢会觉得有啲奇怪嘅，即系有啲嘢黐住喺个牙上面嘅。咁我哋会建议半个钟内就唔可以饮嘢或者食嘢嘅，越耐越好。 系咁，但系查咗落去，咁佢系咪即系一路永日啦？定系都系一顶住先嘅啫？ 顶住先嘅咋，帮下手嘅咋。 系咁，但系呢啲可唔可以即系我每次去牙医度都帮下手，喂，帮我整啲落去啦，咁可以保护下，咁样当保护罩咁得唔得嘅咧？ 得噶，但系呢个就要同牙科医生沟通啦。 系咁，长期查冇影响嘅。 都有啲，譬如系小朋友、细蚊仔，我哋唔可以长期每日查咁嘅，咁担心始终因为个氟素嘅成分系比较高，我惊佢哋吞得太多，咁啊影响个身体啦。 吞得太多，忽數會有影響身體嘅。咁你講清楚啲喎，好驚喎。 啊，唔係呢個係定，即係呢個係好誇張嘅， 好 extreme 嘅， 係好 extreme。我哋香港我所知啦，我哋都未試過嘅。 係係， 咁但係始終嘅忽數，如果係小朋友吞得太多嘅話，咁有機會即係 in theory 可能會影響到嘅。 所以小朋友嘅牙膏咧，好多時候就冇忽數啦。咁加上咧，就大人嘅牙膏用完之後，其實係要掠噶嘛，唔係叫你新吞可以，就呢個原因嘅。哦，明白曬。好啦，咁今日咧唔该晒咧，就系白欣婷牙齿专科医生同我哋讲解咗咁多呢个牙齿保健嘅问题嘅。咁下个礼拜同一时间，我哋继续探讨下唔同嘅保健话题啦。拜拜， 拜拜。 可不可与你放胆嬉戏，忘掉日与夜那些响期？不管身边几多无聊道理，手拖手与你演出好。游行直到夜晚多凄美，争取这一次走几千百里，沿途留心，将心的知觉也着紧。我认我认我爱得太过分，人群渐近。哪怕你说我天真，凭我彻底的勇气，爱是最大权利。不理场面不伟大，我共你始终同游生死，还有那一种结尾，把握一切在乎你，没有想。舍弃，争取多一次，我身边有你。沿途祈祷，始终一天我会望到。你是你，是我的所有态度，无从预告。多曲折每段路，路中几多的。 做节目嘅时候咧，有朋友咧就问我：，哇，点解今朝啲歌有咁悲噶？都唔系啊，我有播《逝水长流》，我是最大权利呢啲都好正面同埋好冧嘅情歌嚟噶。歌唔系冧嘅，就系悲噶啦。好啦，网钟咧好快到呢一个上昼六点半钟，即系话今朝就清晨上嚟又告一个段落。咁啊，约定你听朝早五点钟准时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再见到你啦噃。约定你听朝再见，拜拜。